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咁我哋又翻嚟啦，延续刚才嘅讨论嘅吓，咁啊，好似我哋标题去讲啦吓，而家国际社会唔单止系即系关注香港人系点样俾北京系去用呢个嘅港版国安法系去谋杀我哋嘅人权啊，要铲平香港，要香港即系咪要赶走好多香港人咧？咁样系吓，仲要咧，而系个条文里边，好似我哋个标题讲话，即系真系冲出香港吓，即系 seven 出香港咧，就去即系涵括或者攻击全人类添啊！就系、是、因为佢哋其中有一条咧，就系讲到咧，即使你唔系香港嘅居民吓，咁但系咧。你都係有機會咧，係觸犯呢個港版國安法裏邊關注呢、這個，即係關於呢個嘅煽動叛亂啊，勾結外國勢力啊，呢、這個恐怖主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罪名嘅。咁所以點解啲外國嘅政要亦都係有好多嘅反彈啊？甚至乎而家澳洲應該就係將香港咧係發出一個旅遊嘅警示，俾澳洲嘅人。佢話要嚟香港旅行嗰陣時咧，係諗清諗楚嚟到香港咧，係有機會因為呢個港版國安法係佢通過咗之後咧，嚟到咧係會有觸犯嘅可能性，而嘅嚴重嘅咧，最終咧係可能係要終身監禁嘅嚇，即係作出啲咁樣嘅嚇。咁啊嗱，你見到美國、英國政府都相繼出手啦嚇，英國政府就講到明啦，即係之前已經講嘅啦，由佢哋個外相係即係外相係去講嘅啦。咁佢通過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即刻，琴日就前日啦，前日嘅 傍晚就履行他們、即之前作出的承諾，強行推行這個的港版國安法呢，就會即給平權，BNO 平權咧係俾香港人嘅咁樣係，咁啊講到明而家話你喺嗰度居住五年嚇，唔攞社會福利啊，居住同埋工作嚇，滿五年之後咧，跟住你再加多年咧，六年第六年咧就可以申請咧呢個居英權噶啦，咁樣係。 其實我諗有個諗法咧，我直。看過居英權、啊、居美權那裡，我經常都反方向地想，不知道出了街會不會被人說勾結外國勢力，就是不單止說是否應該給我們一個居去第二些住的權利，應該調回就是 cut 曬所有、啊、警察高官他們的親屬的所有的英國護照和英國居住權利、第一個林鄭 啊湯房波啊那些全部，其實唔該就唔好再有英國護照 啊！你咪阿袁秋蔣麗雲咪出聲啦，佢話香港嘅黑警同埋香港嘅警察應該放棄，唔好申請續領 BNO 啊！ 唔淨止唔淨止 搞到點啊？搞到今日嘅下晝，特區政府啊特登好龍而眾之發一個聲明，特區政府冇呢、這個好似袁秋口中講嘅係去。是去即係話去干預公務員，係去續領 BNO 呢、這個， 其實 呢、這個 其實我意思 係 話 咧， 國際社會應該做多一步，或者外國應該做多一步，就係、是、與其俾呢啲居留權，我哋香港人調翻轉應該截停原本已經擁有居留權嘅一啲。即係高官啊，佢嘅親屬啊，警察啊，佢嘅家眷咁。嗱，因為好，你大家見到好清楚嘅情況就係、是，依啲嘅高官咧口講愛國啊，跟住推動國安法啦、啊，撐中共，佢自己嘅親屬啊、仔女咧、啊，全部喺英國生活。 嗱、 所以其實咧，我成日都話咧，即係縱觀依啲嘅高官咧、藍絲咧，佢哋嘅脈絡啊、親屬關係咧，其實如果俾停止佢哋去英國咧，仲有效過美國添，因為。你見到很多高官其實可能美國沒什麼資產啊，這樣即如果、美國政府去制裁這些高官或者他親屬呢，其實影響不是很大，謝偉俊都很大聲說、哎、我美國都沒有東西了開始這樣、啊、但其實很多人英國有東西的嘛，所以如果英國政府聽到、啊、我又不可以高調說被人說顛覆被人說勾結、啊、我就說現在這個節目聽到或者轉達給任何人聽到，就是麻煩截停了任何的香港高官親屬所有依個警察同埋佢親屬嘅所有英國入境居留權，咁依個大家拍爛手掌啦。 Brandon， 你即係作為區議員，有冇近日收到好多市民嘅查詢關於呢個 BNO 平權？一定有一個嘅討論咧，就係即係是去是留。香港人係好悲哀嘅，即係九七前就有呢個咁樣嘅即係移民潮嘅出現啦，即係是去是留，成為咗朋友。同學親友之間的一個嘅討論嚇，隔咗廿幾年、廿三年嘅，即係去到2020年咧，又再即係喺我哋面前出現咁樣係。 你應該我冇收過喎，你多唔多？ 我有啊，我大量係大量啊， 真係冇乜。 唔單止有朋友，有舊同學，即係要。 但我收到咁樣，我即係我行過即係將軍澳嗰啲區咧，就好搞笑嘅，有張單張咧。有個區議員出了一張單張，是咩愛香港，就從為口號係重整香港啦。跟住前面咧係講佢話我哋要點樣抗爭點點，跟住後邊咧係教人點樣整 BNO， 叫佢走咁樣。 有 啲矛盾咯，其實 係有啲矛盾， 係有個討論嘅。咁就即係特別啊！而家個討論一講到 BNO， 就有好多人提醒，就毛毛手足啦。同埋而家好多去出邊係做街頭線嘅。前線的勇武手足，就他們是很多就不會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續領的 BNO 啦、因為他們18至22歲不符合現在續領 BNO 啦，他們在97年之後有部分又是97年之後才出世啦，這樣 是會明白的。但是同一時間確實也都是 有不少的市民是去有查詢，我相信即他們就會說這個去留的問題，如果是有需要的，有香港人是真的想這個作為退路，必要時要行使，又或者是作為退路之後，他反而就再繼續是參與的運動，我想那個處理是這樣咯。 其實我剛剛葉議員說的那個都挺有趣的，因為 其實等於我們剛才討論羅冠聰那個的去留。 其實呢就 有兩個層面去看 BNO 嘅，我覺得。咁啊，首先係都有不少人找我啦，但同時間我都跟他哋講話唔好移民啦，大家一起撐。咁但又仲有一個諗法咧，點解申請個 BNO 都冇壞呢，就是起碼作一個旅遊證件。嗱，我嘅預期咧，就是未來特區會照隨住越嚟越收緊啦，嚇、收緊緊啦已經嚇。咁、有啲國家可能已經唔會俾簽證或者免簽證。所以其實 BNO 作為一個起碼作為旅遊證件咧，我覺得申請都冇壞。但係 我自己都係咁講噶，就係、我首先我辦事處冇高調做 BNO 嘅申請嘅，因為我唔會幫到大家付簽啦。咁、另外第二樣就係、另外第二樣係啦，因為要識咗兩年啦，大家即係無謂煩呢樣嘢。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即係似乎我喺個街站好難同時間講到話作為旅遊證件或者作為移民呢兩個有啲相似但有分別嘅論述。咁、我就覺得作旅遊證件 OK 嘅，但係移民就唔好啦，大家一定要共同進退。甚至好多人其實覺得去移民英國其實另一個生活節奏嚟㗎嘛，係好難生活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留低抗爭仍然都係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可以做啦，因為即係我哋好多區議員或者好多立法會議員或者抗爭者上到前線，其實後面好多要 support 噶，錢又錢又好，物資又好，信念呢個 support 先緊要。 過去嗰十二個月大 係啦，因為其實最關鍵就係點解呢場運動可以十個月啦嚇、差唔多近一年添啦，就係、因為有一班去衝，有一班係做呢個和理非啦，或者叫做嘅支援。即係家長車和你 lunch 各樣，所以呢啲先係可以即係咁多樣嘢先係可以做到咯。所以我自己睇就係、呢個 BNO 就大家唔好特刻意話平權移民啦。我自己覺得當日英國話宣布話可以有居留權，坦白講我又唔係特別開心。因為其實最想移民可能就是藍絲，即係我哋可能打生打死咧就係啲藍絲移民英國咁啊，即係好荒謬嘅事。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咁樣睇呢個 BNO 嚟講、 不過我想強調就係過咗十至十二月或者過一年嘅運動，其實嗰啲戰線有好多，即係街頭戰線、勇武手足，有呢個嘅議會線要繼續打啦，有文宣啦、文宣線啦，有呢個黃色經濟圈啦，和理非嘅即係做家長車啦，參與喺個運動啦，背後有實質嘅經濟嘅支援啦，面對司法打壓嘅要喺嗰個。即係你話去上庭啊，係去探手足啊，和理社啊咁樣咧，呢啲都係即係唔同嘅朋友因應佢自身嗰個承受能力係去參與嗰個運動嘅嚇、即係呢啲我哋經常接觸得到嘅，即係講起前線嘅手足就一殼眼淚啦，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知道仲有大量嘅工作係可以做嘅咁樣啊。Brandon 頭先講話嗰個留有有用之身，一定係大量嘅和理非嘅朋友佢自己本身諗嘅。不過 Roy 頭先你講起英國啊 ，Brandon 你就英國讀書嘅，你係咪都係過去你睇住英國嗰個民情其實係改變嘅嘛？英國嗰個民情即係由當初你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嗰陣時候，香港要討論呢個 BNO， 到而家今日真係成為咗事實啦。咁但係可悲嘅就係當然因為今時今日呢個嘅政權嘅示弱啦，政局嘅即係好慘烈啦，咁樣係。 係咧，英國係讀咗幾年啊？ 三年。 嗰時有冇話即係有冇諗過留喺英國發展，定係即係堅決翻翻嚟咁樣？ 有諗過喺外國發展，所以喺外國做咗一年嘢。 做咗一年嘢係。你今時今日你話素人議員或者係年輕人啊，即係我哋呢啲大你好多嘅，你哋就即係同我哋十幾廿年前開始從政喺香港係好唔同。你哋嗰個嘅成本好高昂啦，面對住政府真係。即係嗰種嘅打壓嘅慘烈程度係嚇，咁啊三百幾人被捕七一， 所以冇前進過咯。 三百幾人被捕裏邊都有唔少係區議員啦，係嚇。即係我唔知而家保釋咗出嚟未咁樣。 其實就即係我覺得而家就唔淨止年輕要抗爭啦，我哋每一個年紀嘅群即係。我相信我同你就比傳統泛民前一啲啦嚇，可能但係都當然未夠即係 未夠話即係抗爭者嗰種錢，但其實我自己睇嘅抗 錢喺邊度咧？你覺得？ 其實我 你哋同傳統泛民嗰個分別到底喺邊？ 其實我自己就喺抗爭現場就真係好錢啦。同埋其實我諗我哋都進化咗好多，即係譬如依一年， 但係有 就已經係我自己覺得已經係去到進步本土啦，即係已經係。在很多警察面前就是可能見到一些議員咯，其實我都見到很多素人，其實我想已經開始沒什麼即分野已經不是那麼明顯，就是在這一年裡面大家知道就是誰有得閒誰有時間誰在個附近範圍一隨抗爭， 你都不是衝過去打他，衝過去打他那些才叫錢， 你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走得前前應該是講他在衝突現場下幾前，而是 他有幾能夠帶領群眾去跟著的理念前進，即是我們以往見到可能一些本土派的即是本土派譬如梁天琦那樣那些才是走得前，即是有時是看他有幾能夠帶領群眾有幾能夠在這個迷局入面找一條出路出嚟，即係譬如你哋講，即係我覺得你哋同你哋叫自己做本土同埋泛民其實冇分別，就係因為你哋仍然係停留喺議會議事同埋喺政策層面着手嘅嗰方面去入手，而你哋係仲對呢、這個。政府仲對呢個體制係有希望，但我哋本土派，我哋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哋唔係想要一國兩制，我哋係想要真正嘅自決。呢點我覺得先係真正嘅本土派嘅理念。 即係你覺得做政治領袖或者係民主派或者本土派，就應該對減少對呢個議會戰線嘅幻想，就反而咧係一個帶領 即係我想講翻 咁樣。 早幾日新東論壇周嘉誠想所講嘅嘢，佢就係話要撕破依家呢個議會嘅假象，依家呢個體制嘅假象。呢一個政府同埋體制根本就係為打壓香港人的人權自由而存在，即是過往泛民做了這麼久，做了23年我們今天等到國安法出來，但是因為什麼就是因為有我們新一代的人走了出來去做了一些跟過往很不同的事情先至會有國安法，譬如如果可能冇黃之鋒出現，如果冇梁天琦出現，我哋就香港人就只會俾泛民繼續喺度帶領我哋兜圈，即係佢哋咁選咁多年，到咗前日嗰個新東選舉論壇，佢哋仲會話對呢個體制係有希望，仲認為法治係有險可守。今日國安法打撚到過嚟，我唔知道。楊岳橋依家有啲咩新嘅諗法？佢仲認唔認為係法治係有險可守，定係佢覺得依家國安法落咗嚟，所以佢要維護國安法，幫政府打壓我哋人，打壓我哋香港人咧？ 其實我諗對於法治嗰個想像咧，其實我自己都好多年前已經覺得唔係太有希望，因為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場司法覆核都輸啦嚇，跟住今日打依、這個試卷啊中史科。即係又係輸，跟住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個法治條鏈咧，喺呢個選擇性檢控加埋係選擇性搜證，再加埋有好多官係有建制甚至藍絲嘅法官下咧，但坦白講，我相信即係唔會話太有希望。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傳統泛民有部分位係醒覺得比較慢，但係我自己仍然都覺得，如果係以和勇不分。呢種嘅態度去諗嘅時候，我哋真係有唔同嘅位置去做嘅，即係譬如 泛民有啲咩位置咧？今時今日嚟講， 其實佢變咗辯論會都唔緊要， 拖慢我哋嘅進程之外， 其實 即係我哋即係睇到過去嘅選舉論壇，我哋一鬧泛民，我哋一鬧黃碧雲，一鬧民主黨，佢哋就 其實黃碧雲真係抵鬧喎， 佢就會攞一句黃牌出嚟，就會同你講不分化要團結。但不分化團結這個不是一個免死金牌給 你去不認錯給你去不掩 蓋，其實 我想說正正就是想說那件事，就是 我大家都知道我不會認自己的傳統泛民，因為當時我提出單程證 提出反赤化，我 Miss Mo 加 Gary 就是覺得傳統泛民有些嘢諗法不得，有些左膠諗法不得。好了，那我們的確仍然 是新民主同盟的政黨，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政黨沒有說是傳統泛民那種不檢討不去 回顧過往一些走過的路，可能走得不是那麼精準。所以我自己和 Gary， 我當然我在新民主同盟可能所謂叫前一些，但是我們其實這個組織都是不斷去講話我們要有些本土議題本土的倡議，是要做一個論述，做大一個論述的餅，坦白說都是會被本土派去衝的，就是說我們在一個主流的光譜度講到出那個論述之後，是讓大家可以在發揮的機會是大一點，這個是我這麼多年做想做的事，這個另外一樣。第二樣就是在過往一年的角色呢，坦白說我不是說遮住面去衝或者是去直接去跟警察迎擊的一些人，即我這個我承認這件事不是我的專長的位置，但是同時間我們都要有人去探監，有人 在警察面前指出警暴，而我最重要在現場角色告訴大家為什麼我這麼多次在現場，就是當警察濫暴的時候，我是將會做很多單的證人，就是看著他那個情況下濫暴，或者其實根本就沒有襲警的，根本就是沒有警察指出的那種問題的，其實就是在那個危險的現場看看有什麼可以做到證人或者指出警暴，甚至坦白說我可能被拘捕。我自己覺得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的確是一個即身處抗爭現場的位置是有風險，而不同人沒有不同的風險的。我當然尊重即前線抗爭者啦，我說真的很多都是我朋友，很多都是我一起去走的人，但是的確呢、我明白你的苦惱的，坦白說因為你的苦惱是在於即覺得泛民搞了這麼多年都是差一點的，其實泛民是要檢討的，有些位置我同意的。 泛民不是應該要檢討去到這個時候是應該要退下來直接、 這個我相信接下來這一屆也都有很多新人會拿到他們的議席、我覺得如果大家還是覺得議會的戰線是一個有一個、去爭取的，我仍然相信有抗爭時抗爭，以政時以政，我們不對政權有幻想，但是同時間在這些議事堂裡面，我們很坦白說 在議事堂裡面可能整日有大部分時間都開會的，是要議事的，各位在議事的同時，所以我們就覺得議事的時候要有足夠的能力去議事，指出政府問題，跟著同時間在抗爭的時候，在議會抗爭有什麼潑得出去，我相信我和 Gary 甚至任何的素人議員一定都會潑出去 去坦瘓議會，這個我是義不容辭去做的。是啊，變咗選舉辯論。 唔係，我哋都明白，因為有唔少嘅年輕人，或者係叫自己本土派嘅朋友，佢哋對傳統泛民或者對而家呢個扭曲咗個制度嗰種即係強烈嘅不滿，我係知道嘅嚇。甚至乎而家極權係咁樣係去打壓。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個人嘅感受咧，就始終就係如果香港嘅民主運動行到嗰一步，係大家有個好強大嘅共識。是需要、透過總辭或者全面撤出議會這條戰線、作為一種手段去應對的話，那就剛才 Brandon 你說的、你說泛民全部落下來，跟著就本土不是所有人接得上去或者放棄這條街頭戰線、就可能答得到你的問題、又或者香港是發生好像、江州事件那樣，這個政權是去屠殺人民，香港人是即係要武裝起義，咁我諗嗰條議會戰線咧就完完全全咧100%咧係即係此路不通。咁但係香港而家呢一刻，我認為嗰個研判咧就反而係即係好似當年嘅你話波共管治之下嘅。 但係譬如國安法咁，你入到議會你都修訂唔到喎，咁我哋仲要個議會嚟做咩？ 會我知道，但係喺民意嘅掌握係向國際社會係去講出我哋嗰個嘅理念，就算即使佢係要去攬炒、要去 DQ、要捉我哋去坐監嘅話咧， 我們現在說譬如說35+的話，那在那個平台上面呢，造成政權它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呢、我想那個效果就會好一點。是抗爭平台，現在我會認同現在是你說議事，還有如果不議事的話，你全面是去即是放棄這條戰線，又或者入到去、只是抗爭不議事，又或者不利用現在僅餘的平台是去跟政府就每一條，你說講緊即是除了是這個國安法，還有很多是要打劫我們的庫房的、萬億人工島啦，一地兩檢啦，將我哋嘅錢俾紅色資本，俾呢幾十億係俾海洋公園啦，我哋嘅教育制度啦，我只係講話嗰啲嘅戰線咧係會更加差。如果只係留翻係俾建制派保皇黨係去繼續係張牙舞爪嘅話，咁所以、就算即使以前國民黨時期嘅呢、這個即係、就是、開放咗黨禁之後嘅台灣黨外，係去透過議會呢條戰線繼續係去同呢個嘅政府去打仗，又話當年嘅波蘭團結工會係去透過呢條議會戰線係去同波共係去抗爭嘅話咧，你問我，我都會覺得咧，即係只要我哋係未俾佢即係拉曬去坐監嘅話咧，呢條戰線都應該要繼續有人守落去。而我哋剩翻落嚟嘅辯論咧，就話哦，係咪要更加多？你又講法話應該全部本土派或者後生嘅入去，民主派或者傳統嘅民主派全面退守咁啊，或者讓路咁樣咯，係。即係個分別就喺呢、這個，但係我你問我嘅話咧，即係嗰嗰條線應該係咪都仲有可為係？ 民主黨和公民黨在新東退選、 我又未去到那裡， 我就會怎樣說呢，我就會即你說在選舉論壇又好，或者正式即任何一種渠道也好、透過人民的授權你入到去、即是要第一就要茫茫初衷、要盡自己所能去抗爭，需要議事的時候要議事，但同一時間呢你始終都是要我們你幾厲害，一比69入到去你都是得一隻手，投票好抗爭好，你得一個人衝去主席台，一個人跟這保安去拉扯，一個人去打這個大口狗，都是你得一個人，你始終都要有一team人，你才能夠將議會這個平台即是發揮個政治影響力，或者施以最大的政治壓力給政權的，那你始終都是要跟他談的，那個可以是公民黨，那個可以是民主黨，那個可以是素人，那個可以是眾志這樣的，但你入到始終得一個呢是有問題、但是不是代表過去沒有需要檢討，當然不是啦， 但是新東得七席， 過去透過談我們就談不定，即是說服不到這個街工咯，所以就即搞出了個大頭髮咯，這樣是即這些就是即原來、透過商討是去協作做分析，是去即跟著整合一個即你說民主派或者反對派在議會裏面的戰線是不是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呢，他原來都有自己本身那個的、限制的， 怎樣做得好一點，但是事實就是證明上年七月、上年六月就是證明你的議會是根本不得，所以才有人衝入去立法會，所以才有街頭抗爭，所以對議事和對議會對體制存在幻想這件事根本是戇鳩、 但是我也想說，如果你沒 有，我覺得我今次一定不會拿到35 的，如果你說是3月， 我覺得今次現在大家應該最應該要想的就是不是有35家要做些什麼，而是沒有35家你要做些什麼，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我同意，35+或者35-都需要在議會裏面繼續抗爭，現在根本就要多手地去準備，如果仍然認為議會戰線是可以即是繼續是需要打下去的話，就不是只是寄望於35+，還要有兩手準備，萬一是35+的時候怎樣都要即是去還抗，這個我當然同意的、 其實我想、今天都是很有火花，都預計了，其實我都估到即是我接觸到很多、年輕的素人議員都可能對於、立法會甚至議會的想像呢，即是傾向是一種全抗爭模式的，那我是尊重的，甚至可能我套用回他們的新角色角度，我都可能會這樣想、究竟另一番的玩法會不會更加有效呢，但是、我們這場運動就學識了就、當然不是說黃碧雲那種要接受，我要經常強調，但似乎 有一些路線是前一線是合的那麼多，但不是黃碧雲， 但邊邊是對的、 不是，我覺得兩邊都要去做的，說真的，當我就一定在議會上衝的了， 在要衝的時候，有些年輕的感覺，我四十歲而已，我不是很年輕，不是很後生，也不是很年輕，但是我都衝得的。基本上在前線抗爭那裡，我一路跟記者一起跑去警察面前 去擋那件事。其實所以我想說，首先不要用年齡去分野，其實最重要是看個抗爭意志。如果在個抗爭意志上，我相信大家在看城寨又好，看選舉辯論都好，都知道誰個最有抗爭意志。 那你新同盟的抗爭意志是什麼？ 我就覺得很強，基本 上是維護一國兩制、維護法治。 我想 你所提及的一個問題，就是究竟如何在被不斷削弱下的法治底下，我們還依賴這個法治有多少。我同意如果可以完全推翻呢，最即管最好推翻它好了。但是在我們這一刻沒有槍沒有炮的時候，我們難道即要議事不請律師，或者不去辯護，或者我不去現場去監察警報？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完全攬炒我覺得沒問題的，有這樣想的我都很尊重，甚至我都覺得有些位置要攬炒都沒壞，譬如這個獨立關稅區要攬炒都沒壞。但是同時間地我就只是只看歷史，如果說完全是放棄議會，我不排除最後要到這步的了。所以 我都同樣從來對議會沒有幻想的，但是要去到這步呢，我就仍然真的很記得新加坡的例子，撤出議會助野黨在那個是幾十年是沒辦法去翻身。那究竟我們是不是想見到議會個個是建制派議員？因為我們是不會令到個九月選舉突然間可以停了的嘛，即是他不讓 DQ 曬啲民主派，但建制派到時會入的嘛。那我們是不是不爭呢？那這個就是我所說的有智慧抗爭和一提攬炒派一 提。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不爭，我是說哪些人要爭，哪些人要讓。 其實呢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呢， 你相不相信現在就算民主派全部都撤出的話，有足夠的數人或者 是去填補那個空缺，又令到 我不是說全部民主派，即是譬如 那你剛才就這樣說啊， 新東我只說民主黨和公民黨而已，譬如新東譬如陳志全那些是我不知道，我都不應該提點哪個名字，我都不應該點 你，又不是選舉論壇 是啊，但我覺得今天很好，這個討論非常好，我覺得 就是本土派或者年輕人和傳統民主派那個的對話又或者是矛盾，但是在過程裡面我們希望理念是可以話到給市民知， 就是我們在過往，但是我想提出一點，就是在過往論過去這幾天論，就是初選論壇裡面，我們是完全可以見到有哪些人是完全死不認錯，仲仍然帶領緊群眾去一個錯誤的方向，然之後到某一啲位置爆發啦，輿論同埋風向全面轉態嘅時候，佢哋先至企翻出嚟同人講認錯道歉，做一個被領導嘅角色，被群眾領導嘅角色。點解香港作為一個大黨，民主黨、公民黨，你大黨政客可以不是去領導群眾，而是被群眾領導翻？呢樣嘢係好撚荒謬，廿幾年嚟佢哋仍然可以坐喺個立法會席上面，係好荒謬一件事。 好，我係民意嘅迫使，代議事係要行得更加前。過去咁多年六年啦，我喺議會，我確實係見到越嚟越多嘅議員願意行得比以前更加多嘅。咁但係我相信可能速度就唔即係或者個比例就未必符合啊 Brandon 嗰個嘅期望啦。咁樣係嗱，你睇到而家亦都係民意就令到迫使得到街工梁耀忠就唔再去選，即係嗱呢個係民意嘅彰顯嚟嘅。你亦都見得到嗱，你頭先有多次或者阿 Roy 都用嚟講 梁耀忠嘅 民主黨啊黃碧雲，佢而家嗱今日下晝佢先至又喺立法會嗰個教育事務委員會衝出去啦，就俾阿葉劉揶揄啦，咁樣係話去向香港嘅勇武派係去即係交氣啊，咁樣去揶揄佢啊，咁樣咁你又接唔接受？即係佢係因為要回應民意，回應民意對佢嘅批評，所以去調整佢自己個政治參與。因為你會覺得都係 我認為佢係做 too late 啊，即係太遲啦，咁樣係。 依家做咩都冇用，即係民主黨呢班人依家做咩都唔會。即係譬如梁耀忠依家出嚟衝，會唔會 會不會有人原諒他？不會的嘛，即係你犯錯就是犯錯，何必要亂斬個議席呢？倒不如 梁耀忠就冇啊，從一而終，佢從來都冇衝過。 一路走來始終 呢個亦都係事實嚟。 即係你黃碧雲，你既然都做咗八，你做咗八年啊嘛，黃碧雲做幾年？ 黃碧雲係啊，做咗八年， 做咗八年。咁你都犯咗咁多錯，你點何必仲要亂斬議席？何必仲要乞求我哋去原諒你啊？ 明白。 你倒不如去做啲新嘗試讓路啊！ 明白，明白。各位承責人嗱，我哋即係每一集我哋都希望有即係同大家一齊思考問題啦。今日除咗好沉重講話港版國安法，亦都係即係難得請到阿 Brandon 上嚟同我哋有討論啦。大家會明白多啲點解有好多嘅年輕人對即係民主派或者傳統民主派嗰個不滿，佢哋嗰個理據喺邊度咧？出發點係點咧？咁樣係呢、這個其實都係讓我哋會多啲了解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裏面有很多朋友甚至乎要付出很高昂的代價，因為對議會死心，對或者對即係你話傳統民主派去領導香港的群眾運動是去失望，咁所以付出個寧願自己挺身走出去，透過即係轉化成為勇武派，響應當年梁天琦嘅即係勇武抗爭無底線嗰種嘅感召，甚至乎嗌埋佢嘅口號，而呢個口號導致到今時今日，唔係導致啊，應該話連政權都要，甚至乎咧係即係面對住國際壓力之下，都要強行去推動呢個國安法，都要將呢種咁樣嘅理念係要壓落去咁樣嘅政治局面嘅。我係想俾大家即係。同我哋一起去了解多啲，透過我哋嘅討論啦，咁樣係未必有絕對嘅對與錯，但係政治辯論就係我哋不斷係去做呢、這、一個即係思考同埋嗰個即係唔同價值觀嗰個取捨啊，係咁希望今集係可以大家會即係睇到我 你講翻口號啊，有啲要補充就係、是。剛才阿 Roy 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維護一國兩制，呢、這個唔係，我覺得你係呢，我覺得。 政治咖喱飯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就會細糧翻嚟啦，咁我哋希望再跟住嗰個月咧八月嗰陣時嚇、啊，如果我哋冇被拉，我哋未冇被鎖，亦都未死嘅話咧，我哋會繼續即係撐住城寨呢個嘅啊，即係言論自由嘅其中一個小小嘅堡壘，同、大家一齊繼續撐落去啦，係好痛苦啊！我知道而家香港人係好沉鬱，咁但係我哋都要面對㗎，我哋唔係走咗去啊，我哋即係呢一刻我哋冇選擇走咗去啦。走咗去嘅羅冠聰，我哋都明白佢嘅苦衷，佢都會繼續係去打呢個嘅國際戰線。我只係尊重，亦都係即係一定唔會忘記而家坐緊受緊把嘅手足，喺北角警署，喺香港仔警署，喺馬鞍山嗰仲未放出嚟嘅朋友，馬鞍山嗰十個係專係即係就係、是。就係即係而家話告佢哋國安法嗰幾位會唔會保釋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繼續關注住呢件事情啦。咁下個禮拜咧就再翻嚟啊呢個節目嗰個情同大家見面。 好， 拜拜。